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的北京。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费翔演唱的《读你》， 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 陈百强《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 姜育恒《情难枕》， 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人的凄凉， 张信哲《且行且珍惜》， 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今夜你会不会来？ 潘美辰，是你， 是你，是你。 杜德伟，情人， 情人爱却更多。 张艾嘉，光阴的故事。 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我是如此深爱着你》。 你吻我的时候深深在我的颈上刻下温柔，你将我的伤痛用尽深邃的爱里抚平我的心，我是如此我是如此深爱你，我不怕时间和距离，等待和空虚，我要和你长相厮守到永久。 奇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演唱的经典歌曲《一个爱上浪漫的人》，之前的那一首呢是杜德伟带来的《找回爱情》。千年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蔡琴的《一点温柔》，费翔《读你》，和耳边我们听到的黎明的经典歌曲《我的灰姑娘》。 Hello, 事情常常这样，并没有特别理由，只因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夜间到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转为阴天，同时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白天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夜间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进一步转差，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请您注意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下面继续请您欣赏一首许美静的经典歌曲《挥别》。许美静呢，是一位不是特别漂亮的女歌手，但是她的轮廓分明，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听她的歌，总是有一种在热情过后冷静下来的深思的感觉，触动人心。 回首道别离，珍惜此刻相聚，时光已匆匆逝去，外面的风雨请不要畏惧，让祝福温暖你心。回首道别离，莫忘此刻深情，多少的欢笑泪滴，轻轻的叮咛，深切的低语，让回忆照亮心底。我们曾拥抱最纯真的梦，心底。我们曾拥抱最纯真的梦，我们曾拥有最初的感动，漫长旅途中，愿海阔和天空将与你分析动，愿他日再重逢，情意

住互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天际我靠错命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到的是陈明演唱的《曾经快乐过》和陈百强的《一生何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黄大炜带来的《爱从昨夜就停了》和孙悦演唱的《感谢你》。 我躺在无风的黎明，那阳光透过纱窗切碎我的面孔，放弃我，让我全力去放纵，别让我清醒中举动。爱终究那么痛，我们走得太远，还没能找到路之前无缘，看得见爱就开始模糊，那缺了你的天空，依然激动也不懂，挣扎过，只剩无力的手，还拉着残余的回忆，你仅存的笑容。我们走得太远，还没能找到路之前无缘，看得见爱就在身边，爱从昨夜就停了，是谁放在身爱从你却都不满足，是我在做你的眼，以为我终于越过线，原来你只是想结束。 感谢明月照亮了 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运河情，推荐单位沧州广播电视台。 沧州东临渤海，北依京津，南接齐鲁，古老的大运河滋润着这片千顷沃野，也孕育了这里灿烂的文化。诗经文化、运河文化、渤海文化、医药文化、武术文化和杂技文化，6大文化脉系成为沧州极富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厚时代内涵的崭新名片。作为拉动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经济腾飞的战略要地与核心地带，迅速崛起的黄骅港为沧州打开了通往世界的海上大门，使之成为我国华北、西北最近的出海口。倾听着打造京津冀一体化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生态宜居美丽沧州的澎湃潮声，沧州日益彰显出充满活力与竞争力的昂扬气势与蓬勃生机。 千古云

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到底是谁在说谎？只要有梦想，我曾经以为人生最大遗憾是我们不曾学会怎样飞翔，有翅膀会让我找到最美好的地方。我曾经以为达到我的期望就等于实现终极的梦想，有梦想总该有一个人去分享。我终于明白翅膀为何成对成双，我终于知道一个人看烟火灿烂到底有多遗憾。找不到我最爱的人，看什么不长，总不能和虚无的梦想地久天长。没有温度的拥抱，去到哪里又有什么不一样。找不到我永远活在最寂寞的天堂。寂寞的天堂。 怀玉是一位台湾女歌手，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里进入唱片公司。高中毕业之后，有一天她在家中的阳台晒衣服时，跟着手提音箱播放的林忆莲的《不必在乎我是谁》哼唱起来，被制作人翁孝良听到，慧眼识才把她介绍到唱片公司，从此成了一位职业歌手。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在1999年推出的歌曲《他忘了回来》。 他说他不会留得太晚，他去一去就会，他知道我最害怕天黑。他说他欠他一个安慰，他不想有罪，他不想自己让别人心。他忘了回来，忘了我在等待，星星落下来像迷路的小孩。我站在黑夜里想起他不舍的眼光，还有他强忍的哀愁。 年代的边关，

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歌曲，齐豫林忆莲演唱的《我发誓》。